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 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发出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们每期节目都很好看，哎呀，但是你总有时候错过怎么办呢？或者你想看回放余味一下是吧？现在什么事情都讲究余味，身上还有你的味道， 那该怎么办呢？ 就是上到 B 站上面搜索漫游嗨翻天啊，就可以找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了。 那大家也可以选择性的收听收看，是不是？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心心的。 哇，反正现在我看小美的头，你看很飘逸这种感觉啊，大家可以赶紧来视频，对，来视频直播看一眼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啊，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这个大老师。 是的， 大老师，你这个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好， 介绍的是 我是大蓝猫，来自于文泽论。那可能啊，如果说你经常关注漫游嗨翻天的话，一定会记得我的。 是的，已经做客了很多次，大老师每次都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游戏资讯。 大老师很亲切，就给我一种感觉，你知道吗？像儿时候的哥哥，像胖虎。哎，其实大老师就有点像你心目中的偶像。 你觉得大老师没有那么野蛮？ 像胖虎是吗？ 因为大老师，你知道有一期我们聊动漫，然后我就刨出了小美心中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小美说她最喜欢哆啦 A 梦中居然不是哆啦 A 梦或者大雄，居然是胖虎。大老师你猜猜原因？ 喜欢唱歌。 不对，再给你一次机会。 喜欢唱歌为什么会喜欢胖虎呢？ 再给你一次机会，大老师。 为什么？因为他叫腾天刚。 啊？什么？ 就是 胖虎的大名字。哇，那大老师你很厉害，你居然记得胖虎的大名。 邻居嘛。 哦，好吧，好冷啊。 其实是这样，答案是这样，方老师。就是什么大老师，其实答案比刚我的嘴，对不起对不起，答案是这样，就是说后来小美她说她喜欢做胖虎的妹妹，主要是因为啊，就是她比较喜欢有胖虎这么个哥哥， 对，因为我觉得有安全感，是的。 但胖虎的妹妹会长得比较像胖虎啊。 对啊，没关系啊，但我有一个宠溺我的哥哥，真的很幸福了，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 就说咱们的小美公主啊，好，也是欢迎大家随时发这个弹幕啊，通过 B 站我们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来与我们互动。 嗯，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刚开始呢有点炸是吧？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叔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大能猫老师，我们再次欢迎大老师。 Hello， 大家好。 隔着一个小片段，觉得怎么样？与胖虎距离拉近。 然后看弹幕还有说小美缺哥哥吗？那确实没有 哥 哥，这是独生子女的痛，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 所以大家要来给我当哥哥了， 升级哥哥是吧？你要先发图片，我先看看像不像胖虎。 嗯，大家先来进群玩吧，好不好？ 五六七五五六，为什么你说群？我总想起这个号啊。 是，没错，已经印在心间了。 对对对。 那今天就是大老师来做客直播间，也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话题，就是 PC 端的游戏。 对，一个是呢，其实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游戏玩家重新用 PC 去玩游戏，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那另外呢，就是 Steam 这个平台在中国来说，也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在上面购买游戏。 哦 ，Steam。 对， 哎，小美，你接触 Steam 是？你接触过？ 我接触过，我也有账号。 是因为什么游戏接触的？ 就是感觉周围的朋友好像都在用 Steam 下载一些游戏，然后我上去一看，发现游戏都很贵，所以我现在的 Steam 账号上只有两个游戏，然后那两个游戏呢，一个是恐怖的游戏，所以我没有太敢玩下去，然后还有一个还没有开始玩，所以基本上就属于下载了，然后就很惨淡的一个样子， 叫喜加一。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老师每次听你说都特别有一种，你知道吗，就是获得知识。就是小米你有感觉吗？大老师每次来他说的就是里边啊资讯特别足， 是 量特别足啊。大老师那你说，你看我都夸的豪海在前边了是吧，这种夸下海口。那最近这个 Steam 用户量咱们国家的这个怎么样啊表现？ 是这样的，就是从今年年初来看的话，刚刚过完元旦的时候是只有1400万，然后呢等到了前两个月呢是1700万，而最近就经历过 Steam 夏季促销一系列的推广活动之后，已经到了2000多万，接近2100万。 所以都突破2000万，算是一个很大的数值了吧？ 对，已经现在来说，如果说到这会儿，应该是全球用户量第二大的群体，仅次于美国。 那俄罗斯呢？好像俄罗斯感觉也很强劲的样子。 对，因为之前就是中国的用户，俄罗斯用户一直持续在2100多万。但是因为现在中国用户成长数量就是太快了。应该是已经超过俄国了。 咱们人口基数大嘛，是吧？啪啪，来，咱兄弟们，这不才半个北京城吗？上！是，哎，大老师，我有一点特好奇，为什么俄罗斯人 Steam 用户这么多呀？ 可能冬天比较长，冷吧，就是在家 玩游戏。但我觉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就是大家的一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就购买能力的提高，以及对正版游戏的认可。我觉得对国人来说，可能会有这一点。 因为其实像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除了一个所谓的过去大家收入都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对正版游戏的消费来说也算比较高。过去你说花1800或者说3-400买游戏，很不可思议。现在来说，大家可能咬咬牙也可以购买。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它会有很多的方便购买的方式。像过去可能中国用户用在 Steam 上购买游戏，可能我需要有信用卡，或者说我去注册一个 PayPal。 很麻烦。 现在来说， 支付宝是吗？ 支付宝、微信你扫一下就可以购买了，非常非常方便。 方便大家剁手。 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冲动，因为这真的是扫一下随便输个密码上来走。 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你有时候发现把钱1000块钱，咱同样拿1000，你握在手里跟存在手机里，你花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手机消费完全没有感觉，这钱已经花出去了。 对，因为像过去的话，比如说你我要买游戏，我先掏出从钱包里拿出信用卡。然后输入卡号，然后收一个短信，然后还要输入安全码。 你有几次反悔的机会？ 就是你有无数的任何一个阶段，你都可能会打消这个念头。 对， 到现在就抬手只听滴的一声响，告诉你扣款成功，然后收到一个邮件，感谢你在 Steam 上购买游戏。 是我真的有就是在某宝上购买东西的经历，就属于现在都指纹支付嘛，然后手刚碰在那儿，还心里还在想要不要买的时候，哎，已经支付成功 了，已经没 了。所以 说实话，这要是我要是商家，原来这生意我做不了。我在你那么多环节，我还得提心吊胆，我这钱能不能收到？万一哪一步后悔了，还不买了你这个？所以说，你看现在游戏大家花钱容易了，那大老师你说 Steam 火热，是不是代表这个 PC 端的游戏也有最近也有点回暖？因为手游之前不是很火。 嗯， 其实 PC 游戏它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它没有彻底冷过，只不过是因为之前移动端它的这个用户的成长数量太快了。 嗯， 因为像过去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是我小时候，比如说中国入网用户，然后说是上网的人有就是几万人，几十万、几百万，后来说上千万人。 哇！ 但是今天再一说中国互联网用户，我说有7亿多人。 嗯， 那这个就很可怕了。说这些人是从哪来的？ 相当大的量级。 其实他通过智能手机去上网的。 嗯， 所以说这一部分用户的话，他可能因为成长数量太快，然后显得好像 PC 的成长就没有那么的快了。像很多家庭里面，可能小朋友们上网就是一个拿 iPad 或者拿手机。 嗯， 他可能不太知道鼠标是什么。 嗯， 哦，对呀， 对。所以说就是，所以说只能说 PC 它的这个增量它在放缓，但是它并没有说彻底的被遗弃，它依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计算平台。 嗯。那像呢现在是什么样的契机，也就是说比如说是 Steam 平台带动了 PC 端游戏的一个再次就是二度迎来春天。 嗯，其实要说就是说的比较就是简单直接一些，是英雄联盟之类的这样的电竞游戏，其实是有很大的推动。 嗯， 像基本上你比如说大学生，然后进入到学就是大学校园里面，然后呢家里面可能说不如买个笔记本吧，或者说上了一个学期之后说不如 三件套， 对，不如或者不如我们再攒一个电脑什么的。 嗯， 或者就算你都没有，你好歹会去网吧。 嗯， 因为 电竞游戏嘛，就是可以跟同学一起组队玩， 开黑。 对，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途径，但是可能很多时候玩家可能玩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有一部分其他的精神上的追求，就像很多人比如看国产偶像剧看时间长了之后，难免要去看场电影嘛。 嗯， 突然有一天可能不知道某一款游戏，然后就入了 Steam 的坑。 嗯。而且现在 Steam 好像总在做打折促销，是不是夏季促销刚刚过去吗？ 对，刚刚过去。 嗯，然后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还会有 新的一波来袭。 对， 我跟你说啊，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让咱们水友回答个问题啊，大家都是通过哪款游戏接触到 Steam？ 嗯， 你比如说小美刚开始通过那两款入门 款 是吧？ 对，有一款叫做《逃生二》 啊，《逃生二》 非常好的恐怖游戏。 对，然后真的是晚上玩一下就感觉还是有点害怕。 是，《逃生二》我就没下。我接触到这 Steam Dota 2，其实我是从 Dota 2开始接触，因为我最早玩 Dota 1，然后 Dota 1后来有点没落，出了 Dota 2之后，你不得不通过这 Steam， 所以我就后来接触到这个，后来发现哇，上了这么多游戏啊，然后就觉得挺好。大老师呢？ 其实 Dota 2也是大很多人入坑的一款游戏 啊。 然后呢，其实我可能稍微再早点吧，然后那时候是因为跟同事一块玩《求生之路》。 嗯，《 求生之路二》。 求生我们那会儿都是网吧局域网联，你怎么就上到 Steam 去了呢？ 一开始也是就是在公司里面去玩，就是所谓那种破解版嘛。 对对对，自己还有密令无限急救包，你知道吗？ 对，然后但是后来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公司大了之后人员会有流动嘛，最后经常跟你一起玩的人就会离职，然后呢但是你又想跟其他人， 怎么回事，游戏玩的好好的离什么职啊？ 就是有更高的工作把他撬走了。 嗯，明白。 所以说那时候后来就去找说那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跟就是全球其他的玩家一起玩。 嗯， 后来然后就是入了 Steam 的坑。 嗯，我看我们弹幕里面大家有说 CSGO 还有饥荒还有很多的游戏。 嗯， 这 CSGO 对，其实我最近重拾 Steam 也是因为 CSGO。 嗯， 这 CSGO 这么多人因为 CSGO 是吧？ 对， CSGO 你想 CSGO 最早就是我像我这种喜欢玩 CS 的人来讲是一个福音。 嗯， 但是后来国内不是出了很多这种相当于私服吧，你不能说私服吧，反正出了很多平台 是 吧，架设社区。嗯， 因为是 CS 的话，就我们早期就国内普及到是1.5、1.6的版本，然后呢，然后他的那种开发商也是 Steam 的母公司，就威尔福嘛 ，Valve， 嗯， 就是然后 但是后来呢，是因为 Steam 平台上线之后，然后呢，比如说它后续的一些版本的更新，比如说像那个 CS 起源，然后还有这次的就是 CSGO， 然后这两个大的版本其实都是在它自家的平台上进行发行的。 嗯， 然后呢，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嘛，所以说后面的话就是给国内留下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真空期。所以说像包括 CS Online、CF， 然后甚至包括说逆战一系列的游戏，然后呢是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其实也是因为 CS。就是专注在了 Steam 平台上整运。 嗯，我看也有很多人说，也是因为《求生之路》入的坑。 嗯， 是的， 都是那个年代，没准大老师是你的同事什么的。 也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哈。 对，谢谢大家礼物。 想问问，就是你们两个大概 Steam 上有多少游戏？ 你大老师先来吧，我就别说了。因为我那 CSGO 都是免费的。 就是 Steam 的话，我有几个账号，现在主要用的是 几个账号，小妹。哎呀， 要不这个问题就不问了。 对，然后就是现在用的就比较老的账号，然后偶尔就很少登，因为那时候就收入也不是很高嘛。然后后来的话，现在用的账号主要是用来，比如说是做游戏评测，或者说跟一些其他的玩家一起就玩游戏交流什么的。所以说现在那个账号上面大概有几百款游戏。 哇，受到了暴击！ 我感觉你电脑也不错啊，下几百款游戏， 没有 游戏都得 你可以不用把它下到电脑里啊，就是你因为你人的一段时间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说。你可能真正专注在里面玩的游戏可能也就几款 啊、哦，明白明白。 有些游戏就是我买了然后不玩。 刚才那个大老师也提到了有好几个账号，那你会把就是不同的账号里面下载不同的游戏用作不同的用途吗？ 也不是，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是因为太久远然后遗忘了，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有特殊用途，比如说现在主要用的这个其实是拿来工作用的 啊、 哦，对。 所以还是稍微做了一个区分， 稍微一个区分啊。对， 那许可呢？ 我其实就一个号，我比较专一。 嗯。 然后我那里边游戏不多，就四五款。 啊。 说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第一个就是 DOTA 二。 啊。 也还有一个就是 CS:GO。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很冷门游戏，我不知道大老师知不知道，叫 ANNO 2070，一个建设的，一个建造世界，叫 ANNO。安岛二零七零，对对对，建造世界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还有一个就是刺客信条， 嗯， 对，就这四款，然后就没了。 那咱们是一个量级的。 对，我最近一般老打开的就是那个 CS:GO，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崩 CS 这枪， 嗯， 但是最近刚才我看弹幕也有人说嘛， 嗯， 国服啊，很多平台，包括某易啊，是吧？很多平台都有平台。其实我综合比较，我觉得。国服如果在反作弊这块如果做的不是很好的话，我真的不是很看好国服这块这个平台。对，因为嗨，反正也是我们 CSGO 的一个玩家的一个期许吧，大老师。 嗯，那大老师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 嗯，就是作弊这个问题，其实全球都就是很所有的游戏的运营是公司都没法避免的。 嗯 嗯，不论是外挂也好啊，或者说其他一些方式也好， 嗯、 所以说你看这回国服 CSGO 它采用的是绑定的芝麻信用嘛。 嗯， 对 啊、就是说一旦发现的话，就是你整个这个身份体系下的账号全部都干掉。 啊、 哦，对，然后有没有效？因为国服我还没有玩，所以说也很难感受到。 嗯、但这措施还是很严厉的。 我说实话啊，措施很严厉，但是呢，你怎么能判定它作弊呢？这是个问题，对吗？就是你。就是你在反作弊高到什么情况，就是他的我认为他目前可能没跟上反作弊的软件没那么厉害，不如我在某易玩的时候他那个还是作弊的人数我感觉相对少一点。 嗯， 嗯，我们看那个弹幕里面有提到人王， 人王 人王 是 PS 的游戏， 不是 PS 吗、啊、人王最近我老打那个， 刚才谁提到问人王了。 嗯，我们弹幕里面有小伙伴提到的人王这款游戏是在 PS4 平台上的， 不是 Steam 平台的、 哦、对、啊、最近很火嘛，一直我也有事没事上去杀两把那个。 嗯， 反正大家可以持续跟我互动啊，发来你接触 Steam 的第一款游戏是什么。 哎， 另外我想让大老师给咱讲，你说 Steam 对中国玩家有什么改善吗？就是对咱们之前比如说消费 行为的影响、 哎、对，有什么影响吗？ 对，然后首先就是说是因为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去怀念就是90年代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玩到小霸王这样的东西，然后甚至包括还有街机厅，对吧？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其实这些也是另外一种盗版了。其实大家不要太去，就是觉得就是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 嗯， 就是说，但是后来伴随着2000年左右的主机禁令，然后呢，就是一把所谓的主机这一块一竿子戳死了。 嗯， 后面的话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在国内的这块游戏的一些文化，包括一些用户培养氛围上，其实是有断档的。 嗯， 然后甚至包括后来就是说。 我们的其实国民的收入水平在逐步的提升的过程当中，然后对于很多正版的软件和游戏的购买的能力和欲望不是很足， 嗯， 加上互联网的普及的过程其实不像现在手机普及这么快， 嗯， 所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就是说花钱去买正版是一个很奢侈的甚至觉得不理智的事情， 嗯， 所以那段时间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游戏国内的游戏研发团队它挣不到 很难生存， 它挣不到钱， 嗯， 然后纷纷的转去做网游，而网游的话一开始从点卡计费一直到突然有边免费模式横空出世，大家突然发现哦原来这终于能挣到钱了，对，所以说你很多时候大家去不断就是通过去埋怨说这些开发商不做好游戏乱七八糟的就知道黑钱，其实也不太对，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原因造成了这么一个对非常尴尬的局面。不过现在好处是在于就是说 Steam 平台它用数字分销这么一种模式把全球所有大部分的优秀的游戏就是带到了我们中国用户的面前， 嗯，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非常方便和便捷的方式，甚至在促销期间可以用非常低的折扣然后去买到这些游戏， 嗯，算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吗？ 嗯，对，等于说是把更多更年轻的用户然后培养起他们一是购买正版游戏的习惯， 嗯， 二呢是他们可以玩到更加优秀的游戏作品， 嗯，一是比较认可这种正版付费的游戏。那叫 Steam 平台它是什么时候我们可就是登录我们中国的，就我们可以去上面下载游戏， 其实它没有正式的意义上的就是说进入到中国推广， 嗯， 然后所以说其实真的是靠很多核心玩家早期的核心玩家口口相传， 嗯， 对 对，就把它给传下来大家去下载了，之前都不知道。 对， 你像咱们有一水友这个，这有一个叫什么，这个叫狂人啊，对，狂人也说，他说 Steam 总归来说还是比较小众嘛，说我室友都不知道。其实我想了想啊，他刚才说完这问题，我想了想，大老师，其实你想啊 ，Steam， 咱说2000多万中国用户，在中国这么广阔的一个土地上，是不算多，很多人还在玩着是吧？剑三啊，那些什么 CF， 可能都没听过这 Steam。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是不论是相较于说7亿多的互联网用户，还是就是我国7亿多互联网用户，甚至说几亿的电竞游戏的用户来说。2000万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还没有还不如北京流动人口多呢。 是，相当于我们那么7亿网民的数量来说，更是一个 对，更是少的一个数量。所以说，但是它成长速度非常快，可能我们之前花了很多很多年，从几十万、几百万涨到了1000万，但是我们从1400万涨到2000多万，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嗯， 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荷塘效应，到最后可能会用非常快的速度去成长。 对，后来反正我感觉啊，这 Steam 平台肯定会比较快，因为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Steam 平台，我感觉接触到了一个新的大陆，哇，还有这么个地方，有人能下载这些游戏， 嗯， 我当时觉得特别神奇， 就是像桃花源，就是 对对对， 可能你就是去认识它的过程比较辛苦，对吧？然后出击侠才通人，复兴数十步豁然开朗，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当你真正去进入到这个平台，然后去玩到这些优秀的游戏的时候，甚至包括很多你觉得已经离你时间很久远的游戏，包括就是我在比如说我在上面去玩就是孤岛危机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我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玩过盗版什么的，然后或者赶紧上去补票，对吧？然后为曾经喜欢的游戏的系列，然后去 买单， 对，买个单， 哇，挺好的。咱们有这水友 Dina 问剑三不行吗？徐克，行行行，我没说剑三不行，我就是刚才提到剑三和 CF 就代表这些用户群体很庞大， 剑网三用户不要惹他们。 对对，剑网三因为用户很强大，所以他们 算是咱们国内同人文化的一个大型 企业。就是在我眼里，剑网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交友平台。婚恋交友平台， 在我眼里它是一个用户群体非常多的游戏，所以我刚才特指了它和 CF 啊。 哎，真的有很多就是优秀的 cosplay 作品啊，同人画啊，同人歌也都是从剑三衍生的。 什么藏剑山庄啊，是吧？名教啊， 还是很好的， 是不错。哎，你说到这 Steam， 其实我有点高兴啊，大老师。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玩这个电脑游戏，就是 PC 端的游戏，我不太喜欢玩手游。一是电池电量少，我出去玩了手游，说句不好听的，我男生不喜欢。背包，你不像小美出去是吧？女生背个小包，男生带个那个充电宝，搁裤兜里，你知道吗？裤兜里再搁个钱包，再搁个手机，搁个家门钥匙，搁个卡。我的天，鼓的跟那个前后跟这个手榴弹似的，你知道吗？ 你出门还带卡吗？我先出门只带个手机。 其实你开个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这不是这对， 我们的属于11路上班的那种， 11路地铁一般 都是。 我，但是我基本出去靠地铁，所以我得带个卡，地铁卡。不是信用卡 啊， 地铁卡。 现在是不是咱们北京能不能用手机刷、那个？ 可以，安卓手机可以，然后 iPhone 还需要再等一下。 iPhone 不行，对、iPhone， 所以我很伤心这个。 以后也会越来越方便了。 是希望吧，反正我有一次，有一次我因为这事儿特别尴尬，我不知道你们俩碰没碰见过。我坐地铁买票买不了，没钱，带一公交卡，里边剩3块钱，我要到的地方5块。 然后我充值充不了，我肯定人转账他也不行，然后买地铁票又买不了这个微信，所以后来只能秃溜溜的走了5公里。 那为什么不走到地面上，然后滴滴叫个车子吗？ 这因为你知道在咱们台附近不太好停车，滴滴你叫了他也不来，所以就嗨别说了，反正这都是累，希望什么时候是吧？ 希望徐可同学下回多开动一下脑筋。 能怎么样？还能有什么条件？ 就是刚大人说的嘛，你可以试着叫个车呀。 不来嘛，我叫了之后我都没跟你细讲，我走了那个。海关大厦那块儿，然后那车又跟我说不来，我又走回地铁站了。 那咱们还是聊咱们的游戏哈。 哎，这是悲伤的故事。哎，大老师，昨天咱俩聊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游戏有些厂商要发力了 ，PC 端。 是的。然后其实这个话，很多游戏玩家都会了解了，就给你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腾讯，对吧？然后呢，他们现在这个 WeGame 平台也是即将要正式上线。另外呢，就是苏州的蜗牛，然后他们有一个 Stone 平台。叫石头嘛，就是然后像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多益他们要代理传送门骑士这样一款游戏，这款游戏是去年上架的 Steam， 好像是个沙盒游戏吗？ 对，也就等于说是在里面有一部分的沙盒玩法和 RPG 玩法。 不是这带的这三款我都觉得有点冷门啊，这三款游戏。 是这样的，等于说是看腾讯的话，它是那个火箭联盟。这种游戏之前在 Steam 来说已经有很多的中国玩家在玩了，然后呢他们去这回跟开发商还有发行商去签了一个代理协议，会正式的登陆中国版本。 火箭联盟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有点像守望先锋。对，然后蜗牛的话现在公布的是一个叫黑色沙漠，是一款动作游戏。对，然后呢还是以就所谓的 PVP 为主。然后呢今年 ChinaJoy 的时候他们应该会在展会当中去正式的去曝光 这 款 游 戏。对，他们展台的风格也会以这款游戏为主。 所以这算是咱们国内厂商最近发力的代理的三款。 对，然后所以说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其实在今年下半年应该还会有很多，因为看腾讯就不用说了，然后家大业大，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引进更多的优秀的游戏。然后蜗牛的话是之前跟他们有聊过，其实他们应该是今年下半年至少是三款，黑色沙漠是只公布了一款，然后还有两款还没有公布。对，然后呢多益这个我是比较意外了，因为传送门骑士因为本身它比较小众。这是出 对呀、 啊、 这个游戏太小众了。 对，因为是就是一两个人玩会比较闷，但几个人联机玩是非常有意思的游戏。但是因为他们这款游戏是去年上的 Steam， 他们是明年才会在国内上线。对，然后这个时间我觉得会拖得有点长，所以说也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的厂商就多努努力吧，然后就是不要错失很多好的游戏或者好的市场机会。 对，哎，说到这儿我考小美和大老师一个啊，咱们上半场你看就剩个大概我给你们估个数啊，1分钟、啊就剩1分钟，你们说现在最冷的游戏是什么？你能想到的 最冷的游戏可能我压根就不知道吧，应该那才应该 你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 最冷。我要是知道的应该都不算冷。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让大老师看一看呢？ 就是我在上半年的时候玩了一款游戏叫 Astroneer，然后 这是什么呀？这我真不知道。 就是中文名一直没有特别正式的中文名字，然后就讲的是你觉得说你飞到了一个外星星球，然后在星球上做探索的这么一个游戏。 明白，明白。 然后这个游戏来不及正式的完成的时候，他的那个好像是这个游戏的创始人，然后死了。 去世了。 这是一个，我这样啊，还有几秒钟，我说一个我玩过特冷门的啊，小美想想，我玩过一款特别冷门的，到现在，其实我特别希望它家大业大，就是《仙境传说》啊哦。知道的人 这应该不算冷门吧？ 最近手游出了，对，但是一直一般般。 这个很正常，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经典的老的游戏 IP， 它都可以在新的时代，在新的平台上复活。这个有时候其实没办法，因为 RO 的话，它其实就是属于2000年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内刚刚开始有网游。这样一个新的游戏品类的 那会儿我觉得特高端，这个你知道吗？ 是我们弹幕里面大家有说到以撒这款游戏。 那以撒的集合，这个其实是我真有关注到，但是感就玩的人比较少。对，然后但是其实国内，因为国内虽然说2000万感觉是相较其他的群体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依然是一个很庞大数字，全球第二。对，所以说一旦放到这个基础里面的话，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在关注的。 是的。 对，然后现在还说那个收获日二配对，然后这个就是经常还有人在直播。 哎，反正其实我说实话，我挺喜欢那会儿那种魔力宝贝啊，那种感觉的，你知道吗？ 这个 现在可能没 是这样的，就这种感觉，我把它称之为就83版射雕。就你会觉得黄日华、翁美玲的那版《射雕》无限的美好，但是今天让你坐在电视上前看，你会想死， 看不下去。 对，就是它是属于你曾经的那样一个

写特别好。 对对对， 我是来自文策论的大能猫。 你看过大老师的那个节目吗？ 我看过，而且其实针对 Steam 坐而不论啊， 就是针对 Steam 有一个专门的专栏，就是 Steam 吸金屋嘛，还是 动力屋？ 动力屋啊。 就因为他是 为什么会想到那个吸金？ 不是，要因为我们那个榜单叫吸金榜，就是说， 对对对， 对，他是指的是我们会每周会选取在 Steam 平台上，就是就是 活跃的嘛， 收费，就是说他营收最多的一些游戏 啊， 对， 是的，然后也都是更新率很高，我觉得， 对，主要因为他这个榜单的话是每周都会有嘛，然后所以说应该我每周会有两个榜单，一个是热销榜，一个是吸金榜，一个是等于说卖的最多和就是营收最多，因为有些游戏它卖的很便宜，1块钱或者说或者说有什么各种半卖半送的那种，它可能卖了很多，但是没有赚很多钱。 因为我们的账号也关注了玩策论这个账号，所以有时候会看一下大老师的节目，但是看玩策论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关关 啊，对，很多人都说 大老师你有没有很受伤， 关关去哪儿了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团队就三个人，然后呢我就是当了门脸嘛，然后去跟大家去介绍很多很多优秀的游戏作品但是后来呢也是因为就是工作的内容越来越多，然后除了说节目之外呢还要去就是帮着团队去寻找其他的一些要做的事情，然后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找了关关我们的女主播但是开始还好吧，就大家开始可能很难接受一个就是叫算了，大家还很容易接受一个漂亮小姑娘，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看到大家也越来越多的去就是通过我们去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游戏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欣慰的事情，虽然说我们并没有火， 没有 很火很火， 没有没有跟我们比还是很火的， 对对对对， 这个就不要 我们互相学习， 好 互相帮助， 来看看他们俩的镜权啊，有什么镜头我看 啊 这切不到那块这个镜头 来来来， 等可以 就这样达成了友好的 好了战略合作伙伴， 是的， 咱们上半个环节留了个扣，大老师不是说还有没有厂商咱没说到的最近要做 PC 端的大游戏还有吗大老师？ 其实完美嘛，就是大家之前一直在聊 Dota 2和 CSGO 那完美其实是把这两款游戏然后呢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做运营，同时也是保留了两款游戏在 Steam 平台上发行的这么一个模式没有做改变对 明白明白哎大老师你说就照你刚才说那话啊，你比如说我和小美要是这两年出生的我们俩可能直接接触你 我们俩还在喝奶呢，我们俩这两年 前两年出生的比如说我们俩可能上来就接触到比如说 iPad 呀iPhone 啊，它没有那么一个比如说台式机还后边带个鼓包那种年代就是那很多人直接就接触这个智能设备了，那你说这些用户后来也有一些用户接触到像巫师三呀这类游戏他们是怎么转变过去的呢？是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就好像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就是因为游戏圈子有很多奇怪的鄙视链条，比如说我是玩主机掌机的我就看不起玩 PC 的然后我是玩 PC 的我就看不起那帮玩手游的，然后甚至包括 PC 链条当中比如说我是玩单机的我可能会看不起玩什么电竞游戏的，玩电竞的话我玩撸啊撸那我就看不起玩王者荣耀的， 其实都是偏见， 其实是一种偏见，因为每一个游戏玩家他在接触到就不同的年龄段或不同的就他生活的环境的不同，所以说会导致他接触到不同的游戏然后呢他总是会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所以说可能那很多那都居然都说王者荣耀小学生多，为什么？因为小学生呢他可能成长起来说他接触到的游戏平台他可能就是手机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对和错的关系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比如说他到了那个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一起玩游戏的时候那他当然可能会选择比如说我打英雄联盟然后或者打一些其他游戏跟同学一起玩，那可能再往后那他比如说他工作之后他有一台配置不错的 PC 那他可能就会去选择比如说我去玩一款 Steam 游戏然后呢甚至包括再往后他有一天他可能有一个大点的房间他有个电视买了台 PS4 他可能再去玩主机平台的游戏对，因为可能很多更年轻的玩家比如说他我说那我从小就玩掌机我从小就玩 PS 那可能你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面，但是 对于 我们的这个 平均水平来说， 平均水平来说，其实 还很难达到，就是说家家都有 PS4， 家 家 都有 PSP 啊， 是 这种感觉。哎，那你们第一款接触的掌机是什么呀？是 GBA 吗？小妹？ 我是 PSP 啊，你 PSP 才接触啊？ 是 最早接触掌机不是一摁磁水套圈的那个东西吗？ 啊，那也算掌机的话，那就是那个， 对吧？ 那。哎，我想问问那个有没有什么技巧？ 有，就是因为 你要观察他摁一下他那个水流的那个速度还有角度， 然后左边摁几下的同时右边再摁几下，它都可以朝着什么极点方向飞过去。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就是比如说那种可以玩俄罗斯方块和赛车的那种游戏， 有那种俄罗斯方块上面好多钮，然后就是 对，然后 还有声音嘞，还有配乐 biu 对。 哎呀，其实那 OK 了，就是其实再往后，其实我比较早接触的真正意义上掌机是 GBA， 我也是。 然后那个时候 口袋妖怪，金口袋、银口袋， 对。然后那时候我玩的可能比较多的是，因为口袋妖怪太折磨人了，因为收集元素太多了，所以我会玩比较多，像星之卡比、恶魔城 啊， 对，甚至包括那个 GBA 上也有拳皇， 后来反正我觉得 SP 是一个特别好的年代，大家有不知道咱们的水友听众有没有知道 SP， 应该有啊。SP 是一个黄金年代， 掀盖。 对，那会儿我记得大家宿舍联机，你知道 SP 其实是有一什么游戏来可以刷100多级，然后我们几个人通过那个刷那个恶魔链什么，哎呀，反正它特别厉害。那游戏最早开始了肝的过程，其实现在想想那会儿就叫肝。 对，然后GBA SP 的话，它的好处在于除了它体积更小之外，另外就是带背光 啊。对， 因为 GBA 是不带背光的，所以晚上你要玩的话还得买那种配件插小灯， 还得照着， 对，插小灯。然后呢，然后 SP 的话就是 它液晶显示那种意思， 包括它的色彩会更丰富，背光会更亮一些。然后也出了很多新的游戏，像那时候包括高级战争，然后是在那上面玩的。然后 哎，其实大伙儿你说那会儿就是最早的手游了吧。算相当于随时随地都能玩啊，我躺在被窝里也玩，那会儿特爽感觉。 对，然后但是而且那时候还有好处是，那时候还有一个叫就是神游的公司，然后 神游、啊、 对，然后他们去代理了，就把小神游发了一个就是 GBSP 的中国版叫小神游。 我跟大家有提到几个游戏，吞食天地、镜之迷宫。 吞食天地那个时候其实更多的中国玩家其实是在那个街机上玩到的。对，然后镜之迷宫的话，这个游戏我还没有玩过。有机会可以收一个二手的去 哇 补一下。 哇，大家可是 居然点名到了我们这个大老师都没玩过的游戏。 那款游戏我玩过，其实那个就是也比较就是 是讲什么的呢？ 没有讲什么，那个就是是那个镜之迷宫是吧？说的是那个，就是你走益智类。慢慢走慢慢打那种，好像是那个吧。我记得镜之还是那个日本字那个之，如果咱俩说的是一款的话应该镜之迷宫。 那可以让我们的水友看看是不是、 你看看是不是那款吗？ 镜之迷宫难道不应该是个什么走迷宫的游戏吗？ 就你说以为二 D 的那种感觉啊。我记得那还是一个挺还可以、 他们 是个打怪的升级游戏吗？好，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咱们过一个啊。 是 你看大老师最近也出了这个 VR 是吧、MR 这出了这么多设备啊，你说手游弄完又有这个 VR 和 MR， 那你说会不会对这 PC 端造成点威胁啊？这个 其实也不会，因为它其实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像就先理清概念 VR， 就是 对，先给大家普及、 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交互。 然后 AR 是增强现实、MR 是混合现实。对，然后呢现在来说的话，比如说大家一提 VR 比较多的那个 OK， 就是想到的一个是把手机放在那个眼镜盒里的那样东西， 但是很晕，很体验很差、 那个体验非常差。然后另外比如 哎，你们都体验过那个 就是经常买东西的时候他会送，我忘记买什么东西了，然后他送了一个盒子，你把手机可以放进去，然后他 就是体验非常刺耳，然后就暴风魔镜级别的。对， 大老师，你体验的是什么呀？ 看看我自己买过那个 HTC 的 Vive， 它是一个就是、连接主机的，可以玩 Steam 上的一些 VR 游戏。然后那个暴风魔镜我也买过，那是体验超级恐怖的。然后呢，但是手机体验稍微好点的是那个什么三星的那个 Gear VR。那个还虽然说是手机，但是体验还算可以，但是跟不论是外围也好，或者是 Oculus 也好，还是体验差了很大一截。对，然后就是如果说 AR 的话，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直观的印象的话，就是比如说之前那个 Pokemon Go。对，然后呢 是 那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AR， 就是通过你手机摄像头，然后呢在现实环境当中去叠加一个小精灵这么一个效果。对，然后现在来说日本很多电器卖家用电器的公司开始用 AR 技术，然后去帮你去比如说我家想买个洗碗机，但是我不知道摆在家里面能不能放得下，然后你可以下载他们一个 APP， 然后就是嘣，然后就在家 一下， 对，那个比如说那个橱柜上嘣，然后就放了一个机器在上面，你看看上去还不错，然后你决定要不要买。 哎，这个还有点意思，也比较有实用性， 很有帮助啊，小美， 是有实际的应用场景的。但是现在来说，可能 你比如说啊，将来小美买衣服， 是吧？这个衣服有没有把衣柜一打开， 哎、好像有那种虚拟的试衣间了， 是 吗？ 是这个话，其实过去很多年前就在提这样一个概念，嗯、但是就是它现在应用场景还是比较少。 嗯， 对。然后呢，其实像试衣间的话，它其实更适合是像 MR 混合现实。 嗯， 这个话就是那个，看看 怎么理解 MR。之前我好像看到过一个就报道说，就有点类似钢铁侠那贾维斯， 对他的、 哦、 哎，扎维斯是人工智能， 哦、 但是等于说他就是。比如刚才面罩上看到那些东西、 嗯、 比如说在现实物体当中去叠加一些信息之类的、 嗯、 那个呢就是混合现实 哦 MR 对、 嗯、 哎反正我最近看啊就是我当然这小道消息啊我最近看有一个就是军方设计出一个 MR 大老师 嗯 美国军方啊就是美国那士兵不是戴一个夜视仪的眼镜吗晚上 嗯 他那个夜视仪眼镜戴上之后呢所有 MR 增强然后就是你的比如说枪射程炮射程多远啊就是乱七八糟然后我发现很多国家都在研究这个都先运用在军事上面了 嗯是这样就是像过去的话就是推动科技发展的一直都是军事对吧你 啊这样啊 对就包括你火药的使用对吧你最后你是拿来放炮竹还是拿来做成火铳呢 对反正很多科技但是目前来讲其实跟 PC 端都是相辅相成的是吧、 嗯、 其实 对然后因为现在来说就是 PC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更就是优质的计算平台目前来看、 嗯、 而且不论是它的扩展性也好还是说它的各方面的一些特质来好会比手机来说更适合但是手机是一个更适合大家携带也好或者说更适合就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去拥有的一个移动的计算平台、 嗯、 其实现在来说手机它并不是意义上的电话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打电话的掌上电脑 嗯 对 哎那你说它跟 PC 端能相提并论吗有没有威胁、 现在来说的话一般旗舰手机它的配置其实已经达到了几年前 PC 的计算水平了对，然后其实来说就是看未来的发展吧，因为现在来说，比如一些大的那个手机的处理器厂商，像高通，嗯、就是他们经常能够，就是说我经常开玩笑说，生产各种性能过剩的手机，到最后为各个手机厂商为了能够省点电，就导致一盒有难九盒为官，因为所有盒全部开了之后，你一是你性能用不掉，二呢就会发烫，电耗得特别快。 嗯， 所以说其实。在解决电这个就是能源问题之后的话就是电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手机它的各个方面的参数和配置都会突飞猛进但是又是另外一个悖论就是像过去在智能手机之前功能手机它的任务是把手机越做越小 嗯 但突然有一天它变成一个智能终端的时候它屏幕会越来越大 对因为想看得清楚嘛 对那甚至像 iPad 现在都十多寸了又就等于说它又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说就是再下一代的便于携带的智能终端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说会不会是眼镜比如像 Google Glass 一样，或者说这样的，或者像微软的 HoloLens 一样，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有可能是那样的一种模式，但那样的可能都是 AR 或者是 MR。 嗯， 对。 你说如果有一天要成了那样，大家走在社会，走在这个大街上，估计就不会用某些社交软件了，直接戴个那眼镜啊，想加你微信，嘣嘣眼镜之间互相识别，嘎嘎眼镜直接加，走哪儿加哪儿啊，这个眼镜。 那我估计到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出门的这个可能性会变得更少，因为。到最后就是 都可以在家实现 对因为大家一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话其实然后包括收入越高各方面福利待遇越高其实大家对于生育的需求其实会降低的、就是人口会减少我觉得这是我的判断、然后这其实就是说那可能大家会通过网络虽然说网络给大家带来了把很多人拉近了同时也把很多人推远了 嗯 反正就是大家其实真正面对面沟通的机会会比以前少很多如果不出意外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会少更多那只不过是我们大家通过线上的这种交流会变得比现在更亲切而已、对 哎大老师那你觉得手游通过手机这个媒介跟电脑它的两个手机跟电脑到底有什么优劣势啊这两个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都是游戏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它的不同的平台终端导致操作的不一样而已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说像很多一些奇怪的游戏玩家就是说非要分出优劣高低这种、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同载体上的游戏那你说刨去信仰部分那你说就是比如说 PSP 的游戏和比如说和那个 Switch 上的游戏、哪个更高一些呢其实也没有就好玩就是好玩就是好游戏 对好玩就是好游戏你那个落灰的 Switch 怎么样了小妹 啊不是是大老师 是我大老师那个 是的 我那落灰那怎么样了 回去赶紧充充电看一下 赶紧慰问一下、这 Switch 不过说那个年底不是会有几款Switch 上面的新作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主要还没上嘛不是 所以大概预计还得吃灰半年 对哎大老师你看你上半时代也讲了这腾讯蜗牛多亿啊代理了很多款游戏那这个有什么一个趋势吗就代表了 就是 然后就是讲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以前的同事，他们现在在做广告代理公司。 嗯， 他说那个当当方能不能帮我们找几家，就是现在还在做端游的游戏媒体。然后后来我说我就给他说了几家，他说这些我们都找过了，但是客户还想要更多。 嗯， 我说现在还有更多吗？ 嗯， 就是因为做端游的这些就是游戏厂商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就导致端游媒体其实也走向了一些没落。然后呢，包括现在其实最近这些年很多做手游的媒体也逐渐的逐步在倒闭，就之前我所服务过的几家手媒体现在都挂了。 嗯， 就是其实等于说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 更新淘汰率还是很高的。 对，这个就是平台时代，就是之前兜了一个大圈子，但是从今年你能够感受到就是PC 游戏重新的越来越热，重新回暖，就大家一聊到 PC 游戏，除了英雄联盟，除了撸啊撸，除了 DOTA 之外，还能再去聊到很多在 Steam 平台上一些游戏，大家开始讨论 Steam 平台夏季打折，然后我们要不要剁手，然后就我们要不要买这样那样的游戏，要不要比如说通过直播平台一些主播的推荐，甚至包括像我们玩错论这样的节目的推荐，大家可以考虑说哎，我们要不要花几百块钱去买一些更好玩的游戏。然后呢会有一些可能几个同学或者几个朋友在下班之后或者说下课的时候，然后呢去选择联机去打一款不是那么电竞的游戏。那其实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成熟或者越来越蓬勃发展的时候，会发现可能大家会重新的去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游戏的就本身游戏好玩这个事情上。 而不是被一些什么价格或者其他的因素所束缚。 对。然后现在是这样，就是即便是高中生大学生，我觉得他们就是平时零花钱拿出百十来块去买上一款可能去年的三 A 游戏，然后今年打折已经很便宜的，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然后甚至包括现在一些比如说像 Steam 上平台有些什么绝地逃生啊，或者是 H1Z1 这样的游戏，它本身也不贵。而且它游戏本身玩的也不是游戏，其实玩的就是比如就玩家之间的在里面一些奇怪的对吧互动关系之类的。 那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最后问问大老师，您觉得就是我们国内有没有可能做出一个像 Steam 这样的平台呢？ 就是很多可能就是普通的游戏玩家不是特别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用我个人判断就是腾讯的 WeGame 会成为这样的平台，而且会非常快成为这样的平台。首先就是说腾讯本身有巨大的流量优势在这里面，这个想都不用想了。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有足够的就是所的财力的支持，能够让很多的开发者通过他们的平台去获得不论是资金还是说用户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啊什么的。所以说整体的趋势来说的话会越来越好。对，然后呢也是会有其他的厂商，因为一旦这个市场一旦被激活，那么参与进来的人会多。那么还是就好像现在就是共享单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觉得好像你现在入场没有机会了，但是依然会有一些公司说我融到2000万几千万，突然我又准备了几多少万辆车，然后进场直到被人偷光，然后就出去了。其实都会这样的，因为这个游戏也是同样被激活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资本和那个创业者参与进来。 对， 所以说到最后可能 OK， 那腾讯它可能有本身自己的流量和资金，还有包括它的一些各方面的优势，但是不一定，因为往往颠覆一个行业的人是一。可能之前都不是这个行业的，就好像之前出租车公司发现颠覆他们的不是另外一家出租车公司，而是滴滴快滴这样的公司，对吧？颠覆银行呢，也不是另外一家国外的银行，香港的银行，而是一个叫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支付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大老师总体而言还是对 PC 端的游戏抱有信心的。 对，然后最起码来说，在新一代的计算平台就是诞生普及之前 PC 应该还有3到5年比较就是旺盛的生命力。 反正我也是觉得从今天的节目中我看到了国内游戏厂商的这个大好的前头啊，我也是鼓励国内游戏厂商多研发一点啊，无论是小美爱玩的还是我爱玩还是大佬爱玩的，就不同群性的咱先来一点，不要我现在一下载都是10年前的游戏然后在这玩，你知道一玩都满满是回忆。 这是在找情怀。 对，一玩都是找情怀。反正我也觉得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无论是从最近的音乐改成正版收费还是这个 Steam 培养正版收费，反正都是一个好的习惯吧，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 哎呀，反正总体像一个好的趋势发展，这我就很高兴了。这个游戏感觉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大老师大能猫老师做客我们漫游嗨翻天，谢谢大能猫老师， 谢谢大老师。哎，好， 拜拜。 那如果你要是看我们节目感到开心，就带一个粉丝勋章嗨森；如果你要是看我们节目觉得还行，想加入我们的 QQ 群，那 QQ 群号就是567-556693，567-556693啊。 嗯，那更多的精彩活动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频率微信公众号98魔力工厂了解详情，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那除了这个传统的 FM98.2 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我们在新浪微博和 B 站上都有官方账号，所以大家喜欢的话不妨点击一下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 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是非常好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另外明天做个预告吗，小妹？ 对，明天有周三了，所以就是我们的国漫电台第二期即将开播了。然后来自边疆工作室的这个芝芝和一凡，以及之前也做客过我们节目的一个人气 coser 彩彩，都会出现在节目当中。那明天的节目里，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近期非常精彩的一些国漫作品，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 好嘞，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明天见喽， 明天拜拜。 あなたほどあなた。